第106集。我们到了宫中，我站在他身后，一脸漠然。小狐狸站在我们身边，对面站着一个手中拿着匕首指着自己胸口的老臣。若非亲眼所见啊，我竟不知道和尚口中的老臣忠心赤胆已经到了如此地，为了阻止王犯错，不惜以命威胁。他的匕首挪到了自己的喉间。 王上万万不可，妖本一族如何能进宫为后呢？王上若是执迷不悟，老臣也只好以热血来让王上清醒清醒。 乌贤蝉求助般的看向了我，我本想说倒也不必如此，有话好商量，开口却变成了一句冷漠的 与我何干。 那老臣脸色变了变，气得直接撅了过去。画面又转了转，我又盘在了那棵树上，许久不见的和尚站在我的树下。好久不见了，我这句是真心实意的，毕竟从进来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见他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神色复杂地说出了一句台词， 如果你不离开我，明日我就用这匕首亲手了结了王姓。空月国不需要这样昏庸的王。 我看了他两眼，上身变成人形，懒懒地支着树干，下半身仍缠着这棵树，妖物形象不加掩饰，吐了吐信子， 多此一举，总归明日你们论道结束，我也是要带着狐狸走的。你们这人间没有意思。 和尚行了个礼， 如此甚好，贫僧失礼了， 不送。 我绕到下面去，背对着他说道。他走之后，我沉思了许久，最终在下了树找到狐狸，将他挑起放在我的背上 走了。 狐狸尚未清醒，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还是在何处，抱着我蹭了蹭我。 去哪儿啊？到了地方叫我，跟和尚聊了一晚上的天，累了。 哦，你们聊什么？ 我慢吞吞的边走边摇着身子问他，把自己当个摇篮。狐狸闭着眼睛抱着我。 论道，说那些没用的话。昨天找了一坛酒来找我，跟我喝酒。我问他算不算破戒，他说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我这酒量不行，就喝得有点多，半睡半醒的他就跟我说话，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，烦都烦死了。 我听着他说烦死，却感受到他把小狐狸脸埋在我的背上，好像笑了笑。 到现在还困得不行啊。对了，我们去哪儿啊？ 此时此刻，我已经爬上了天梯，那是九重天上的神为了给民间的生灵成仙的通道，直通云霄之上，可以直面天神发出诉求，过了天神的面，再过了考验，就可以成仙。不过这天梯十分难爬，随处可见凡人与圣灵的尸骨。我笑了笑， 我带你去窃月，去不去？不去，我便在此处给你放下，你且去逍遥。 小狐狸甩了甩尾巴， 当然要去了，自从我下了地府还没有回去过呢，前当探亲。不过你说你要干什么？去偷月亮。 我点了点头。 送人，我不能常在，总要送些常在的东西。 小狐狸沉默了半晌， 你爱他对吗？ 我不懂爱。 我低声说着，甩尾打开了一道荆棘， 想留些东西罢了。 我爱吗？我当然爱，但我现在不懂。我这才明白，我身上的伤大部分也不是天兵天将留下的，不过是这天梯上艰难困苦，道阻且长。到了九重天上，我绕过那些神，去了广寒宫。嫦娥一人在月宫之中，衣不遮体， 手中举着一杯酒，喝半杯，顺着脖子流下来半杯，打湿了衣衫，粉红一片，十分旖旎。嫦娥是个男人，这不是最初的嫦娥，而是嫦娥到了一定年岁，就会选出一只玉兔来代替他成为这月宫之中的主人，他则去自在逍遥。到了这只兔子这儿，也不知道是第几个主人了。他转过来看着我，露出了一片白皙的胸膛，耳朵尖尖的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兔子特征。 来者何人？所谓何事？ 不可说，得罪了。我微微一点头，随后便是一场恶战。我口中含着一牙月亮，与狐狸两人联手，群殴一只无辜的兔子，放了不少水，也被他的尖牙咬得不行。主要是这个嫦娥变成兔子真身实在是可爱的紧，我们实在是下不去狠手，再加上这也就过一次记忆了，没什么必要下狠手。最终天兵天将赶来插住了我，我看似束手就擒，实则用尾巴勾住了狐狸。直到天帝那边追来一个呆头呆脑的和尚，我将口中那牙月亮吐给了狐狸，一个甩尾将他二人扔下天梯去了。面对着眼前成山四海的天兵天将，我笑了笑， 告辞。 我说着仗成十倍大，在他们错愕的目光之中爆体而亡，变成了一片一片纷纷扬扬的纸片，消散了。有那么几片飘到了凡间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趴在那片纸片上百无聊赖地看着这人间。忽然我看到了一道人影，抱着一牙月亮在我面前投了壶。拉扯之间我们回到了现世，巫贤禅连滚带爬地过来抱我。 老婆老婆，水好凉，我不要月亮了，我不要了。 我紧紧抱住了他，柔声劝道， 不怕，现在你有月亮了，